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今天还是我们开设的一个新的系列节目哈，就是听得懂的冬奥会。我们会在这样的系列节目当中啊，每一期节目跟大家来聊一个冬季奥林匹克运动的大项啊，这个项目的由来啊，它的故事，它现在在全世界的发展情况等等，就是让大家能够更多的了解冬奥会。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聊过冰壶啊，当然非常有意思。这个现在还有这1511年的苏格兰的当时这个原来的那个冰壶啊，就真的是当时玩的那个冰壶，石头样的，然后呢是这个四方形的，1511年的哈。当然现在还有能看到1470几年还是1460几年当时的啊油画，也是在欧洲地方有这个冰壶的游戏哈。总之关于冰壶有很多的故事哈，也算是非常古老的一个冬季的运动项目。那今天我们来聊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冬奥项目是什么呢？这个项目被称为勇敢者的游戏啊。这个如果你没有一定的胆量的话，你根本不敢玩这样的运动，跳台滑雪。那今天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曲怀。曲怀你好。 宋阳好。 欢迎曲怀。今天我们一起来说的项目是跳台滑雪哈。 对， 上次咱们还在聊冰壶哈，这个一下转的比较大，当时都说冰壶是叫做冰面上的国际象棋哈，还是有点这个动脑啊，包括团队啊，有点智力比拼的意思哈。今天一下就变成勇敢者的游戏了。 对，就是因为先说了一个冰上的项目，那么我们正好这次可以借机换成一个雪上的项目。 雪上项目哈， 雪上又比较，说实话这两项目都是很传统的项目，都是从第一届冬奥会就有的项目。虽然冰壶是表演项目，但是这个跳台滑雪那就是比赛项目了 啊。跳台滑雪是在第一届的冬季奥林匹克就有是吧？ 对， 哦， 就是一个正式的比赛项目，而且到迄今为止是每届奥运会都会有的。 1924年第一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就有跳台滑雪， 对， 那还挺厉害的啊。因为我在想，那得修那么大一跳台，1924年就能修出来哈？ 那个时候和现在，但是那个时候整个的长度包括高度比现在要小一个级别， 小一个级别。 对对，因为毕竟说实话，我其实也不是特别理解跳台滑雪为什么能成为奥运会从第一届开始的正式比赛项目，而且怎么能够推广。这是个问题。 对，到这儿我们可以先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哈，究竟什么运动是跳台滑雪运动？先通过我们的语言描述让大家明白，哦，那个就是跳台滑雪。其实，在冬季奥林匹克运动当中，有很多是跟跳台有关的，比如说自由式，它也是空中的一个跳台。比如我们非常著名的李丽娜就是自由式，韩晓鹏都是自由式， 空中技巧， 空中技巧，自由式空中技巧。其实，在跳台滑雪上，我们也有一位中国女选手，也当时成绩不错。 没有，现在已经好几位了，只是他是参加了今年的平昌冬奥会。 平昌冬奥会， 对，利用去年的几次世界杯啊、分站赛啊，拿了一些积分，然后参加了冬奥会，对，然后成绩还可以， 女选手， 对， 那咱们就来说跳台滑雪，就是那个要穿着特殊的雪板，在一个固定的轨道上一直下滑，冲很长的距离，然后呢在起跳点上飞起来飞跃，我们看到要飞很远很远的距离，要飞将近100米的距离，然后最后落地，那个就是叫做跳台滑雪。大概大家明白，哦，原来那个就是跳台滑雪。 对对，然后在空中一个固定的姿势， 固定的姿势， 然后一直在飞翔，然后飞飞飞，慢慢，就其实说白了，就是比谁在一个台子出发之后跳得远， 跳得远， 就是简单粗暴一点的解释。其实它主要比的就是远度距离是 核心， 核心， 对， 是吧？这我觉得都不叫跳了， 嗯， 飞得远， 对，飞得远， 就是在空中进行飞翔啊，这样的一个运动啊， 对的，对的。 那刚才我们说这个提到冰壶啊，冰壶是1400几几年就有这项目，非常古老啊， 嗯， 跳台滑雪这项目怎么来的？刚才你也说很不理解，怎么能成为冬季奥林匹克的比赛项目？我现在都在怀疑，全世界啊加在一起，究竟有多少人能玩这项运动？ 嗯， 就它跟我们说的滑雪、滑冰都不一样，全世界究竟有多少人能够玩这项运动？我觉得都能数得过来。 绝对。咱们俩上期说冰壶的时候说过，这个世界冰壶联合会它有多少成员？ 嗯， 30几个成员。 30几个成员。 然后，那么我们看一看，比如说。国际，咱不说跳台滑雪了，两个协会有多少人？咱就说冬季奥运会、奥林匹克有多少个正式成员国，或者有多少人能，多少国家能参加冬奥会，就知道每一个国家都来的话，也就那些人。 嗯， 包括比如说正式比赛里，像跳台滑雪正式比赛，一般有大概50个运动员参加比赛，这就是已经是很多的了， 已经非常多了，是吧？ 对，当然了。然后有的国家会出2个人，有的国家会出3个人， 3个人， 对，有的国家会出甚至是4个人，包括因为这个项目，在冬奥会里，它的金牌数要比冰壶还要多一些， 嗯， 冰壶从前两届冬奥会改成混合之后，今年 男团、女团、男女混合， 对， 3枚， 对，刚刚加的混合项目3枚，然后 跳台滑雪几枚？ 跳台是4枚， 4枚， 对。男子标准台， 男子标准， 女子标准台， 女子标准， 男子大小台， 男子大小台， 男子团体， 男子团体 标准台， 标准台， 对 啊，4个，就是男子一共是3个项目，男子标准、男子大小台和男子团体， 对， 女子只有一个项目，就是女子标准， 对 啊， 所以说这个项目 4枚金牌， 对他，你别看他，就像你说的， 小众， 参加人少，能够玩的全世界玩的人很少， 嗯， 但是他金牌数还不少。 还真是， 嗯， 哦，金牌数还挺多， 对，然后而且分的还，刚才说了半天，一会儿我们可以慢慢说什么是标准台呀， 什 么是 大 小 台 呀，对对对， 我觉得还是一个事儿，先说这项目怎么来的，这我非常关注。 对， 原来说冰壶就是，大家冬季里面嘛，然后这个无聊嘛，冰面上做那种投掷的游戏嘛，就像你当时举一个例子特别有意思，就是我投一个球，看谁能打中那个球， 嗯， 1400几几年欧洲就有这样的。这个大家娱乐的项目、啊， 这是个娱乐的项目出现的、 啊，娱乐啊， 冰壶啊， 娱乐啊， 对， 跳台那玩命啊， 那真就不是娱乐了， 那能是娱乐吗？它怎么来的呢？ 特别巧，这俩正好是俩极端， 嗯、 对吧？冰壶是因为老百姓的生活需求需要，要生活中要有娱乐，那温饱之后那就要娱乐、 嗯。 那跳台本身，大家可以刚才宋阳也介绍了，是一个很危险的运动，对吧？ 勇敢者的游戏， 对，嗯、那么。最开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游戏呢？据说啊，它起源于挪威。 嗯， 挪威这个地方一年可能有6到8个月都是冬季。 嗯， 然后呢，他们对有很多的这种，对国家的法律上的一些刑罚。那其中一个刑罚就是在冬天的时候，把犯人腿绑在两块滑板上，然后从高山上推下去。 嗯， 让他飞出去，然后就 摔死。 如果你运气不好。正常来说，大家运气都不好啊， 嗯， 掉下去肯定就摔得粉身碎骨了， 嗯， 可能摔死了，或者摔重伤， 嗯， 那就是你应有得到的惩罚， 嗯， 有个别人运气好或者技术好， 嗯、技术好， 落地好， 落地好， 然后 还能活， 对，能活，那就这事你就过去了， 哦， 哎。 啊，最早是，当然这个也是一个相传啊， 嗯、 没有说完全就考核一定是这种来源、啊。 基本上国际奥委会是认可这种说法， 啊、国际冬奥组委会是认可的。 对，国际奥委会是认可这个 国际奥委会 这个项目来源的这个说法。 是就是挪威最说的真的好笑哈、啊 嗯， 挪威最早的当地的一种刑法的一种方式， 对，一种就像我们有地方新加坡鞭刑啊， 鞭刑 对吧？ 哦、 然后对吧？或者是在一些阿拉伯国家有其他的刑罚呀？ 啊，它刑法就是说你冬季比较长，然后呢，你要违规犯法了呢，到一定程度呢，给你2条腿系死喽，给你绑一块雪板，是吧？ 两块雪板 ，一脚一个， 对对对，然后 从山顶上， 两条腿是不能够左右动的， 啊、不能动。 固定的两个腿可能应该是绑在一起，是写着说是 绑 在一起的，对，就相当于三人，两人三足这种 啊，就给你固定， 对， 固定，然后从 高山上，当然下面是有雪的啊，给你推下去。 对对 对, 对， 你就开始往下滑，一路滑滑滑滑滑，然后滑到悬崖上，嘟出去了。 他们还会选地方，会选那种就是在悬崖前面有一个凸起的地方 啊，就跟跳台似的。 跳台，对对，弹射的 弹射 功能， 然后飞出去。 对， 你要是大多数啊，99%的情况就直接摔死了，是吧？ 嗯、对对对。 那极个别情况是吧？就是真是运气好哈。还能平稳的落地，然后那就是意思就是上帝之手给你放了， 嗯， 对吧？大概是这意思。 嗯， 啊，最早是这么来的。一个是冰壶是纯娱乐，这个纯刑法，不是？ 所以说， 那从刑法怎么又到比赛项目了呢？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过程啊。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如果作为我们正常判断啊，因为在我也查了一些资料，没有写它是怎么从刑法转换成变成一个比赛或者娱乐项目的。 嗯， 只是说，说当时后来18几几年的时候有两个挪威的本地的农民，然后举行了一次这样的比赛，就是高台跳雪的圆形的比赛。 嗯， 然后从上面滑下来，然后带两个板，然后滑一板上比谁 飞 得远， 跳台滑雪， 跳台滑雪。 我只是这么猜啊，就咱们捋啊， 嗯， 你说会不会这种可能性啊？就比如说知道了，哎呦，出事之后要惩罚，咱先练练，啊、是不是？咱先练练。 这个有、哎，我觉得有可能、啊。 一旦咱要被抓了，干坏事被抓了，咱还不至于是吧？ 对啊， 咱先练练， 就跟玩游戏多条命啊， 多条命啊，是不 是？啊、 这以后救命 啊！说其实到底就举办这种，先练一练。一旦被抓之后，我们还之前练过。 嗯，对，而且可能或者是当地的老百姓发现，哎，这个刑罚有意思啊。有人可能就会说，我就摔不着，虽然我没犯法，但我就能落地，我就安全没问题，是不是？就有人说，哎，这一比就跟铁三一样，大铁在酒馆里一吹牛，吉尼斯世界第一吹牛，吉尼斯那啤酒喝着说，哎，我怎么样，那酒后谁还不愿意吹牛啊，对吧？那我就摔不死，我就能安全落地，我还飞得远呢。 你来一个， 对，然后几个人就约，都是滑雪爱好者。挪威本身冬季滑雪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嘛， 对， 那可能就会逐渐的就会出现了这种娱乐的模式， 哦、 然后再之后就会出现了一些小规模的这种活动竞赛。 嗯，有意思啊， 嗯， 也就是说，在18几几年，当时是由挪威的两位农民师傅啊，当时是， 反正他们冬天也没什么事， 冬天开始的第一次这个。把它变成一个比赛的一个娱乐的一个项目， 对 啊，那其实这个项目相比于冰球的话，历史短一点，但是18几几年就已经有这样的比赛项目了。 对，1879年吧，好像是写我看，就有这个第一次比赛， 第一次比赛 在挪威，本身这个是确实是起源于挪威。 嗯 嗯 嗯，1879年就有比赛了，然后。1924年，法国霞姆尼的第一届冬季奥林匹克，这个运动会当时叫冬季奥林匹克体育周吧，两周的时间哈， 对对对， 就有这个 比赛项目， 跳台滑雪的比赛项目，也算是最古老的冬奥会的比赛项目了。 对，而且确实还是这个项目说明在整个冬季项目里和冬季竞赛里面是占有。举足轻重的这么一个位置了， 举足轻重。 对， 这个项目其实很有意思哈。 嗯， 我其实，在看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我每次遇到这个跳台滑雪的转播都会看。 嗯， 因为它飞翔的过程很有意思嘛。它在空中飞翔的时候，会把两个腿呈外八字的方式展开。 对对。 双臂平行于自己的身体， 嗯、 然后呢，像一只鸟一样在空中飞翔。 嗯， 落地的时候呢，脚会一前一后。采用这个单腿跪姿的方式往下下落， 嗯， 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过程往下滑，很好看。当然我很好看，我也带着疑问去看的啊。我最早看那个这样电视上，当时我有一个疑问，我这个疑问也是很多人的问题， 嗯， 包括他在网上的热搜也有这问题。我当时就看怎么摔不死呢？我没说瞎话啊，当时真是想，那么高， 嗯， 飞那么远， 嗯。 还能够平稳的落地， 嗯， 怎么摔不死摔不伤呢？其实大家在网上热搜，如果你搜跳台滑雪，你会发现最多的问题也是问跳台滑雪为什么摔不死、 嗯、这个其实就是我是建议大家看一部电影， 嗯， 咱们还引进过，有一年奥林匹克文化节的体育电影周， 嗯， 引进过电影叫飞鹰艾迪， 飞鹰艾迪啊， 对， 我看过这部电影， 对，这电影拍的确实还挺有意思的， 还挺感人的，我觉得， 对， 有很多励志的东西， 对，是真人真事改编的，是一个英国人， 英国人， 对，然后叫爱德华兹， 嗯， 就是非常想，就是他运动从小就喜欢体育运动，但是他没有任何运动天赋， 能力不行， 对，他参加过很多班， 对， 很多培训班，什么跆拳道啊，橄榄球啊，什么什么足球啊，甚至什么乒乓球、羽毛球都他可能都参加过， 嗯， 但是在学校里都是特别弱鸡的那一种，能力不行，然后成绩也不好，然后呢他有梦想，他又有伟大的梦想， 嗯， 咱们怎么说那句话，谁还没点梦想， 嗯， 万一哪天要实现了呢， 对， 对吧，后来他发现代表英国这个英联邦对 对 对，大英帝国参加奥运会的比赛，嗯，唯一的可能就是要去参加练一项英国没有的项目， 对，这很有意思，他想代表英国队，就是大英联邦去参加比赛，发现他只要是有的项目他都排不上， 对， 因为他能力太差了， 对对， 后来他发现有一些项目没有人玩，但是这项目却又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比赛项目， 对 对吧， 对对，开始他用了参加另外一个滑雪的大回转还是速降的， 好像是， 然后被淘汰了， 对， 然后他还是很郁闷，还是有点滑雪基础，就是说那我就决定，他找了一个老师，一个前奥运会的世界前三名， 有一个 对, 对， 然后就说我要练这项目进奥运会， 休·杰克曼演的， 嗯， 金刚狼的那个男主角， 没错没错没错，啊，然后这个时候大家看到这儿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为什么跳台滑雪摔不死人， 嗯， 他就去，当时我记得是意大利还是在挪威训练，然后就从进阶式的训练， 嗯， 无论从在雪地面上还是非雪地面上训练，都是有自己一套训练方法， 嗯， 后来我看了一些国家队的训练方法差不多， 嗯， 尤其在雪地面上的时候，现在咱们国家的跳台滑雪队男队正在挪威训练， 嗯， 然后其实它是分进阶式的，先在练滑行练助滑， 嗯， 然后再矮一点台子跳，很矮， 15到30米， 很矮的， 啊， 对， 啊， 然后再高一点 进阶， 对对对 对 对， 45、50，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小时候游泳练游泳，我们练游泳训练的间隙的时候， 嗯， 就会跑到那个市游泳馆，我们那个训练泳池，那是50米池子嘛， 嗯， 然后水深4米多， 嗯， 另堵头的一侧就是5米台和10米台， 嗯，跳台， 对， 嗯， 我10米台没赶上，我上5米台，我觉得没问题。 跳水 5米多近呢，啊， 嗯， 对吧？ 你上去就不一样了， 上去完全不一样， 上去不一样了， 上去腿真软， 嗯， 最后就跳冰棍下来， 嗯， 就这种。所以就是，咱们看跳台滑雪， 嗯， 现在看的可能70米台、90米台，甚至包括有 120 的， 对， 那大跳台的，下面他们训练的时候可能15米、20米这种，听着啊， 嗯， 这。 嗯， 这明显就难度降低很多呀。 嗯， 但事实上上去完全又是不一样，一定的。 腿软，绝对腿软。就这个被称为勇敢者的游戏啊，它不是说简单的这么一说哈。大家就是刚才曲环你说的那个五米跳水台哈， 嗯，你有感受吧？ 我有感受，因为我是大连人， 哎， 大连原来我们在那个海边也有那个游乐场嘛， 嗯， 就戏水游乐场， 嗯， 游乐场里面就有那个跳台。 嗯， 当时跳台没有。没有十米，最高五 米， 最高五 米，嗯， 没有板，它都是那个 水泥台子， 水泥台， 对对对， 一个3米台，一个5米台。 哎呀，3米台就挺吓人的，其实 我印象特别深，5米台啊，没有人敢上， 嗯， 没有人敢上，三米啊，还有个1米台，1米、3米、5米，对，很多人是玩1米台， 嗯， 有一些叔叔呢，极少数，我那时候叫叔叔，是上3米台， 嗯， 当时我这个小孩那个。海边初生牛犊 不 怕 海 不怕水的，我就上了3米台，上去一看跟你在下边看那就完全， 嗯，真是完全不一样， 但是上去了呢就底下所有人都在看你，你就不好意思不下来， 嗯， 也是跳冰棍，我跳过3米台没有跳过5米台， 哎， 那就已经很吓人了， 对， 所以你说这个90米和120米，当然我们说90、120它不是说纯高度90和120啊，不是，一会儿我们再说这90和120是什么个意思哈， 嗯， 是非常吓人的。你站在上面直接冲下来哈，是非常吓人的。那为什么摔不死呢？刚才说电影里面有介绍哈，如果大家不看电影的话，也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哈。如果我们从很高的地方 比如说30米、50米，你看3米一层楼嘛，30米就10层楼， 嗯， 你掉下来肯定摔死了，对吧？ 嗯， 因为你是垂直下来，你以非常快的一个速度加速度 G 啊，我们都知道地球的那个引力啊， 嗯， 下来之后你的速度立刻变成零，那会对你的身体产生一个很大的反重力的一个冲击， 对 你的身体的骨头内脏都会受到冲击，那受损，那就会人的生命就会没有了， 嗯， 那为什么我们说跳台滑雪也是大概从30多米地方你下来摔不死呢？因为你下来的时候它不是直上直下的让你速度直接减为零， 对， 它有一个坡度，那这个坡度不是说我们想修什么样就修什么样，它是完全根据科学的计算，运动员的飞行轨迹做出的一个坡度设计。 对， 你在很高的高度慢慢下落的时候，当你落到地面，你不是速度变为零，而是一个斜坡，是有很快的速度，每小时90公里以上的速度慢慢的减弱，所以它不会对你身体产生立刻的反作用力的冲击，那就不会受到很严重的损伤。 包括其实大家要是看仔细那个比赛的话，你会发现逆风的时候特别多， 嗯， 就是它允许起跳的时候，逆风的时候特别多，它会有箭头会指着， 嗯， 比如说风速是多少米， 风速风向 两米还是3米还是几点几米，然后风向基本是逆风的， 嗯， 有蓝色有红色的风，就是风向有直的有斜的， 嗯， 然后有侧风，这个时候就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它起跳然后落地的时候，基本上大部分运动员是喜欢逆风的， 逆风， 当然是会有效，有对有成绩有很大帮助， 嗯。 为什么？因为大家想想飞机起飞 也一般是逆风起，嗯， 对对，所以说就是这个就是刚宋阳说那个，它事实上在赛道的设计以及运动员这个飞行的原理上是有很多空气动力学以及 轨迹， 对，包括它的科学性 运动轨迹在里面， 对，然后能确保运动员很安全的起跳然后落地， 嗯， 包括飞行， 对， 只要你把握好技术动作的话是没什么问题的， 对， 嗯， 所以你就想就好像一辆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如果这辆车呢以每小时90公里的速度突然前面有一堵墙， 嗯， 立刻停止，棒，那你的车肯定是粉身碎骨，但如果说当你每小时90公里的速度提前减速，有慢慢的一个减速带，慢慢的是两辆旁边的车夹着你慢慢减速减速减速，最后到前面减速度减为零，那这个车几乎没有伤害， 嗯， 那跳台滑雪降落的这个过程或者说落地的过程就是这样的一个慢慢减速的过程， 对， 所以不会有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哈。 对，而且它的空中的保持的姿态 也 是有很大关系的，对， 啊，今天我们来说跳台滑雪啊，上半段呢我们分析的主要来说就是跳台滑雪起源啊，非常有意思，最早的挪威的一种刑罚的方式， 嗯， 后来怎么着就变成了一个运动的方式。刚才我跟宋阳跟曲怀也有一些遐想啊，是不是老百姓先练练，说我先练练，慢慢在1924年第一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就产生了跳台滑雪这样的一个不是表演项目，当然就是真正的比赛项目了。那现在在每年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有4枚金牌，分别为男子标准、男子大跳台、男子团体和女子标准，4枚金牌哈。 嗯， 那在下半段啊，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跳台滑雪的故事，这个项目是越聊越有意思，也希望您呢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听懂冬奥会的系列节目。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 不是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宋阳。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徐欢，徐欢你好。 宋阳好。 今天咱们来聊听懂冬奥会哈，希望大家通过声音能够了解冬季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些比赛项目。今天我们来说的是1924年首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就已经有的项目，在1877年挪威起源的跳台滑雪。 对 啊，其实上面呢我们说了一些概念了哈，我在下面一开始啊，喜欢他们先说一说。刚才我们说冬季奥林匹克有4枚金牌嘛，男子标准、男子大跳台、男子团体、女子标准。什么是标准？什么是大跳台？这两个我们看，包括首钢，首钢也要修两个嘛，对吧？ 对， 一个大跳台，一个标准台嘛。 对的，对的。 这俩怎么还有区别？ 对，是这样，就是在1960几年以前，那个时候都统称为跳台滑雪，就一个标准，就是分，就是70米和90米。所谓的 70-90， 对对对对。然后呢，后来是因为这个比赛的难度的需求，那就可能因为90米 太短了， 对 啊， 太容易了，那可能相对容易一些，可能想挑战更难度的极限。然后呢，出现了更大的大于110米的，就是现在我们称为大跳台。现在的标准呢，基本上标准的跳台，基本上是它因为比赛场地有一个标准点，其实就是 K 点，标准点，所谓的这个对标的落地点，其实就是 K 点， 对 K 点。那么这个 K 点的标准台一般是大概是75米到99米之间。 这个跟大家来说，这是一个专用术语啊，就是以后我们在聊跳台滑雪，知道什么是 K 点 ，K 点什么 ？K 点就是标准落地点。 对， 这个落地点呢是它怎么算这个距离呢？是从起跳点。因为我们知道跳台下来，哗，从那个跳台滑行跳出去的那一刻。那叫跳台的起跳点， 对， 从起跳点一直到标准落地点那个 K 点中间的这个距离，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标准，你说的标准距离是标准台的距离是， 对 ，K 点是在一个标准在80米到100米之间吧， 80、100， 正常来说 是标准台， 对，现在有一个比较标准的比赛场地的规范，就是标准台是85米到109米之间或者110米之间，像比如说平昌。冬奥会这个场地是98米，对，98米， 这是标准台， 对，标准台。然后平昌冬奥会的大跳台， 大跳台 是125米 啊，就是说起跳点到 K 点的距离是125米， 对，125米了。然后呢，像我曾经去过奥斯陆，1964年、1962年，挪威奥斯陆的高跳台滑雪的主场地，我去过那儿，去过那个场地，那个场地现在就其实。我在下面看的时候，我没有上去啊。我在下面看的时候，那个时候场地肯定就没有100米，应该就没有100。那个时候用的还是之前的标准， 之前的标准70-90的， 对， 现在不是90-120。 对，所以说现在就是刚才宋阳说这个，那标准台距离呢，我们就可以认定为是100米以内的，基本上。然后大跳台基本是110米以上的，有110米、120米都有。对， 所以大家就懂了，什么是90，什么是120，什么是标准台，什么是。大跳台， 对，其实大家就记住，不用记住具体数字，标准台和大跳台，标准台距离短一些， 距离短， 大跳台距离长一些，那么相对来说，大跳台的起跳高度也要 起跳高度、坡度、滑行长度， 对，要高一些起跳高度，然后呢，标准台的起跳高度肯定要矮一些，但是真正考验技术的还是标准台， 哎，这个就有意思了，一会儿咱们来说为什么真正考验技术是标准台啊，所以刚才我们说了。标准台和大跳台的区别，一个短一个长，是吧，一个高一个矮，这就是区别。 对， 那么四枚金牌，男子三块，标准台有一块，大跳台有一块， 对， 团体有一块， 团体都用的是标准台， 团体用的是标准台哈。 对， 女子只有一个标准台，就是女子是不上大跳台的， 对，是不上大跳台的， 只用标准台哈。说回来了， 那 为什么标准台的那个要求技术高？ 举个例子，就是大家都知道越高它滑行距离越长，它一定飞得越远，对吧？ 对， 这个时候就比如说我们俩都写论文，我用了100页，论证了一个课题，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那我们就讲，冬季项目在中国如何发展，对吧？ 那就是跳台滑雪在中国如何推广， 嗯， 这么一个课题，我用100页写明白了这个内容，你只用10页写明白了这个事儿， 嗯， 那么谁厉害呢？ 嗯， 那一定是你厉害，对吧？言简意赅，然后把这事说得一清二楚， 嗯， 我啰啰嗦啰嗦了100页，一样。你标准台如果能跳100米，你我大跳台也跳了100米，那谁的水平高？ 嗯， 一定标准台水平高，说明标准台的出发之后对技术的掌控和对整个在短距离在相对短的距离和短的时间内、 嗯、 然后完成的距离和表现力更好的时候，那一定是他的技术体现得更淋漓尽致一些。 这个道理应该大家都能够明白啊。 对， 比如说几个字，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嗯， 是吧？ 对， 这几个字大家明白哦，这是一幅什么样的一个图画， 嗯， 那这大家都知道这个出自于谁嘛，对吧、 嗯、 那如果说我们用很长的文字，哎呀，冬天那个怎么样、嗯、然后呢东三省这个白雪皑皑、 嗯、 一场鹅毛大雪的啊，也说、 嗯、 其实你说也是这些的意思、 嗯、 但你说那哪个表达的一下让我们觉得那当然是主席的那个誓词更厉害一些。 对， 对， 是我们说从文学上来讲哈，体育上也是这样。刚刚你举的是那个，我再举一个例子，铁人三项， 嗯， 大铁游泳3.8公里，自行车180公里，跑步全程马拉松，我觉得比拼更多的是你的耐力， 对， 中长期的耐力和意志力， 体能的分配呀、啊， 体能分配， 对，你还可以讲一讲，想一想体能分配， 想想， 但你要是标铁怎么办？ 对了，这是大铁，大铁我问过很多运动员，你知道大铁成功的诀窍在于什么？ 嗯、 在于补给。跟我说大铁，你要想真的是完成这个，而且以很好成绩，是在于你怎么吃， 嗯， 啊，你的能量补给和分配。我问过曾经在1994年夏威夷科纳锦标赛上获得年龄组第一名的，一个现在已经50多岁了，他的自行车阶段啊，180公里啊，每10公里一根能量胶。我说那你要带18根胶，他说不是，因为你到补给站会有嘛， 嗯， 抓一把， 嗯， 每10公里一个。能量胶到了跑步阶段42公里的时候，每2.5公里一定要吃东西，所以这样你的才能持续输出。 嗯嗯， 这是大铁啊。 嗯， 你到了标铁呢？标铁就不一样了。标铁游泳1.5公里，自行车40公里，跑步10公里，全都是你的极限的这种拼搏。那英国的布朗利不到2小时，1个小时就完赛了。那个你想，最快的记录也是将近8小时。 对，所以说标铁，而且就全程是顶，全程无氧， 全程无氧。 可能自行车稍微好一点， 嗯， 但自行车对乳酸的控制和管理还是很严的， 嗯， 但是心肺上可能稍好一点， 嗯， 但是我觉得就像你说的，这个标准台和大跳台肯定是在技术上和在这个心理上以及战术层面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嗯 嗯，而且像大跳台那可能有个人的。那团体里面都是标准台，那比的就是这个团体谁更稳定， 嗯， 对吧？ 对，所以这就是跳台滑雪在空中飞翔，其实也就是那么几秒钟哈， 几秒，对， 就已经 三四秒、四五秒，女子可能三四秒，男子四五秒钟那样， 对， 差不多，对。 有没有跳台滑有没有世界纪录？ 没有， 好像没有， 没有。为什么呀？这个特别容易理解， 嗯， 不像比如说马拉松，为什么有世界纪录？是为了更好的推广这项运动，然后让大家更好的去对比，然后去追求更高、更快、更强。 嗯， 但马拉松是谁都可以参与的一个项目，那跳台滑雪又不一样，不可能谁都参与。 嗯， 那他为什么没有？他的其实原因跟马拉松是一样的，因为大家用的赛道都不一样。 嗯， 第一个，对吧？ 赛道不一样，天气不一样， 天气不一样， 风力、 温度不一样，包括他那个滑道的那个放雪板那个雪板那个槽，雪槽， 嗯， 那个里面的那个冰，因为下面都是冰，其实， 哦，这个刚才没有说啊，刚才这个， 嗯， 我你先说记录的事啊，一会儿咱们来说这个， 嗯， 也挺有意思。 然后这个冰的它的 软硬度， 包括它的对速度的影响， 嗯， 然后包括那个雪板槽下面是有槽的， 嗯， 那个下面是有空气流通， 嗯， 会对整个它的初始速度和滑雪速度是有影响的， 嗯， 然后再加上空气的变化不同，周遭环境的设就是这种大气环境的不同，一定会影响这项，尤其包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风速， 风速 大了它是不能起跳的， 在控制一定范围内可以起跳，允许起跳范围内的时候，它的风速的加减是对成绩有影响的，包括要算到成绩里面去的。 嗯，所以它没有世界纪录，只有最好成绩。 对， 嗯， 对， 算出来能跳到多远呢？ 我见过跳到130多米的吧， 130， 不止，应该不止，应该不止。像平昌冬奥会夺冠是跳了130来米嘛， 130多米 ，然后包括团队项目都能跳130多米左右，标准台啊， 标准台能跳130， 对， 我天， 对对，标准台能跳130多米，所以就是这是远的啊，然后。正常来说，普通的中等水平110米，还有90多米、100米左右，很多 能理解。 大部分 受到场地条件的不一样哈，然后呢， 对， 就没法有一个世界纪录啊，因为没法承认嘛。就是你究竟算哪个地方更容易，哪个地方更简单？跟赛道一样，有难有易。它不像那个田径赛场，它是标准的、标准化的东西哈。所以只有世界最好成绩哈， 对 啊，或者说每一个赛场的赛会成绩。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算分的一个情况。今天我们在看电视转播的时候哈，这个跳梁滑雪，比如说曲怀下来，啪跳出去，得分65分，哎， 怎么算的呢？ 这有意思，这他 不是按距离吗？这不叫分不叫米吗？ 对呀、啊，他不是跳了130多米，怎么65分呢？这个分难道还跟空中技巧有关系吗？四王一跳，50分。这个分是怎么来的？最后其实他是按分来算你是否拿得第一。 对，最后他评比的标准是分数， 分数 对，排名是分数，谁分数高谁排名第一。 对， 首先是这样，正常来说，跳台滑雪是每个运动员，比如说个人赛啊，不管大跳台还是标准的，每个运动员是有两跳的分数总和，是这个运动员的总成绩 啊、 对，那么每一跳的分数怎么算呢？每一跳分数是这样，就是他的距离，跳出来的距离是一个基本分，加上这个距离，咱不说，先不说怎么算这个距离啊，加上裁判员打的对他的助滑的时候，起跳，空中姿态以及落地的几个过程综合打分，对他的主要是他的表现力和姿态稳定是不是完全，比如说身体平行，然后没有动，然后 落地平稳，落地还是屁股着地了 啊、对，他这些都有要求的， 要求， 然后打一个分，每一个裁判的满这个分是20分满分，对， 还会扣分， 对，一共5个裁判，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裁判，还剩3个裁判，这3个裁判的分加在一起，再和运动员落地的距离，加有效距离加在一起，是他的最后得分。 总的， 但这个有效距离其实是刚才咱们上半节说过，他的这个 K 点，对，落地点是一般标准认知为60米的位置，你要跳到60米以内，像我这水平 无效， 即使有效，哎，有效， 哎，有效， 减分 啊，减分， 对 啊， 减分。比如我跳了55米，他给我减分 啊。 但是标准台为什么难？标准台就是它的分每米的分数要高一些，它每米不是按一分，就是60米。比如说我跳了65米啊，那我不是得60分，也不是得65分，我是得10分 啊， 加上那3个裁判的 那个 空中姿态分，对。 一个总分， 那为什么得10分？因为他每一米给我算2分， 一米2分， 对， 啊，所以这样大家就能理解这个分数是怎么来的哈。 对， 比如你跳的距离，这个距离减去标准距离， 对， 标准距离就是 K 点的那个距离。 相当，其实我理解就标准距离就是它的一个 及格分， 标准就是及格分 60，就比如说就是咱们60及格，你要是70分，现在你的有效分数就是10分，70减60嘛，你要是55分，对不起，你就-5分， 对。 对吧？它其实一样，距离就我们换成距离哈。比如说有效距离60 ，K 点是60，你跳了70米，你就是10米，比如2分，1米2分就20分，对吧？ 对， 这样算出来 的。对，而且就是这种加减分的模式，最后真正决定运动员成绩的一定是距离。所以就刚才说 空中姿态， 为什么说标准台要比大跳台难度大，或者更考验运动员水平？从他的给的分的系数就能看出来，标准台是每多一米给你 每米按两分计算， 每米两分啊。 大跳台，每米是按1.8分计算。 哦， 说明你标准台跳得越远，其实你越划算。 对，没错。 我的比例就越高， 比例高。嗯， 但我说明大跳台就是相对容易啊。那你多跳一米两米是很正常的呀。 嗯， 那这时候只给你1.8分，那出5米的时候，那就差1分了。 对， 对吧？那多10米，那差2分。 嗯， 就整个这个系数差2分。那大跳台我跳了100米。那标准台我跳了95米，那事实上分可能比大台分还高呢。 嗯，没错， 对吧？ 所以标准台还是更看谁跳得越远，还是越吃香。那这个远度呢，就当然取决于你的空中姿态、起跳角，然后包括你起跳时候的身体状态， 对， 都有关系哈。 对对对， 这是刚才我们说这个分数的由来，很有意思。啊，5个裁判，去掉一个最高分，再去掉一个最低分，剩下的3个裁判分数相合，再加上你的距离分。 对， 好了，咱们再回到刚才其实提到一点非常有意思啊。跳台滑雪嘛，这去雪呀，你穿的是雪板啊。可是刚才许怀说了，那个轨道下不是雪。 对， 确实是我看转播时候看那个跳台那轨道上没雪，这滑着 那个雪槽， 而且听的那声音就咔，当然有的时候你会听到那个现场收音哈，而且会有那运动员身上的那个镜头， 它一定是碎冰磨在碎冰面上的声音吗？ 所以那咔啦咔啦那是什么声音？ 对，那就是 啊，它底下是冰， 对，雪槽里是冰 啊， 它雪板是在冰上滑动的， 两根雪板是卡在雪槽里的， 对， 也就是说它是有一个固定的，就跟火车一样是有轨道的， 它有起跳轨道， 起跳轨道， 对，固定的起跳轨道， 固定轨道， 所有人那个板子是不能动的， 啊，不能动， 不能向左，不能向右，就是固定的 轨道 ，然后从。起跳点一直滑到啊，从 出发点 一直滑到起跳点，对，然后起跳，然后跳台滑雪，最后是落地的时候是地面，这都是 雪， 对，都是可能有粉雪或者可能有 铺的雪， 对 对 对, 对， 所以说它其实这项运动起源的时候，那它山下的雪一定都是野雪嘛， 嗯， 对吧？ 然后起源的时候也是两腿捆一起嘛， 对，不让动， 固定轨道嘛， 对，就是它很形象的模拟了最开始这项运动起源时候的状态，对，因为它只有这样才会不让你，因为这项运动的要求是什么？跳台滑雪的要求是没有外力的借助，是自然加速，然后比拼谁落得更远，这个就相对公平一些了， 嗯。 不是让你自己助滑，然后左右蹬雪之后啪起跳那种，而且他起跳的时候，不是是那像立定跳远那种，或者是三级跳远那种，或者跳远那种，按加速之后自己发力弹出去，不是，他是只是在有一个下蹲的动作，蹲地，然后起跳，那个动作就和跳远的动作完全不一样， 他有仰角是吧？ 对，有 仰 角， 就跟我们看那个航空母舰哈。航空母舰有那种是弹射式，也有这个滑飞式， 对，两种，就是美国和俄罗斯是两个技术。 对，你像 俄罗斯技术，我们的辽宁舰 116号，其实它就是属于滑行起飞式，有仰角的。 对，有仰角的，对对对， 那就是 美国的是没有仰角的，对，而且美国有很多现在当然技术比较先进了，都是垂直升降的。很多，对 对，啊，这咱要聊到军事上了， 对对对对对， 这是体育就是生活大类啊，这什么都聊，挺有意思。这你看，其实又说到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我记得之前我们说节目时候聊到过，顾白旦这个老先生啊，聊到过这个西班牙的那个。咱们去谁的博物馆来着？啊， 就是那个萨马兰奇 啊，萨马兰奇博物馆，对，萨马兰奇老先生说他们都是非常厉害的人物，伟大的人物。为什么他们有了奥林匹克运动，然后推广了现代的这个奥林匹克运动？ 对， 在体育运动的时候，让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够团结在一起，没有战争，在那一天我们都能够心手相连啊，所以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对，而且像就说我们节目最开始时候说，就会提出疑问。两个问题，第一个为什么跳台滑雪不死人？ 对对对。 第二个疑问也是核心的，就是为什么这项运动能一直延续到现在？ 对， 还在有，对吧？ 嗯。 后来我仔细想了一下，这个确实跟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以及这个推动者以及这项运动的发源是有很大关系的。那比如说，那在挪威发源，那挪威就是冬季项目很多项目的强国，对吧？无论是雪上项目还有这个一些冰上项目，它都是 强者的身份出现。那而且冬季奥林匹克运动的很多项目就是在北欧的一些国家，包括德国、奥地利，就是德语系的这些国家， 对 发展的非常好。 嗯， 那么这些国家主导了这个项目，包括现在德国、奥地利、波兰、挪威，甚至斯洛文尼亚，包括就德语系这些国家和北欧的国家，依然是跳台滑雪的强国。 嗯，是说到这儿，咱们最后来说一说中国跳台滑雪的一些历史。其实中国跳台滑雪，时间不长，其实很。可以说很短暂的一个事情， 十几年了吧，也有十几年了， 才十几年。刚才咱说1877年人家就有这个运动了，咱十几年哈，起步还是比较晚，起步还是比较晚。然后有一个名字叫长新月啊，长新月应该还是算是， 就是 这两年突然出来的一位跳台滑雪， 刚才说唯一参加冬奥会 对 跳台滑雪的中国运动员嘛，对，得了第二十名，好像是成绩是不错的已经，然后现在他还有几个队友。我看过他们一个，他们当时国家队训练的一个片子，就三个队员，女队员， 就仨， 对，程新月还有两个队友，然后他们在夏天怎么样训练，在陆地上很简陋，拿一个就像我们的平板车，一个板下边有四个轮，然后站在上面滑着，就像在从跳台上滑下来一样， 感觉啊， 对，然后到了那之后。他突然一起身支身，然后教练一托举，一个托举，花托举的动作，然后托举起来之后，他做了一个在空中飞行的姿态，保持 太简陋了。 对，这是助滑以起飞的时候、飞行的时候训练， 就通过简陋的方式来。哎呀，怎么说呢？应该算条件不允许啊，这方式我们用现有的条件也去练这样一个，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名次，确实不易了。 然后落地怎么练？ 落地 是拿我们那个停车桩、锥桶，然后架个杆儿，然后那个锥桶大概就5-6十厘米高嘛，然后跳过这个杆儿的时候，啪，做一个落地的动作，固定落在那儿不动。他可能在平地跳过去不动，或者可能在那种半圆的练力量的半圆球的上面直接起跳过去，然后定在那儿不动，这是练落地。这就是在非雪季的时候，当然现在条件好一些了，现在条件好就是他们会全世界的找有雪的地方去训练，追着雪走， 而能练跳台滑雪的地方 主要还是经济条件允许了，那我们全世界都可以去，包括现在 刚才我说到历史，说到中国队的这个跳台滑雪的历史确实很短暂，十几年的时间，但其实在亚洲也有强国哈。 对，日本很传统的强国，而且日本在团体的上面表现上应该在世界杯都拿过站过领奖台的， 是吧？ 对，而且日本是真的是很多冬季项目，现在从冰壶开始到现在，我们看， 对，没错， 都是亚洲的冬季项目引领者 。这个啊，咱说回来啊，刚才这个整个聊这期节目，我们就想到了咱们国家领导人当时说那句话啊，就是体育强则国家强嘛，中国兴，国运兴则体育兴啊，大概是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哈。体育它确实能够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国家的稳定程度、它的发展状况。 对， 大家可以看一部很老的片子。今天你看咱们说这个也是从那个《飞鹰艾迪》那个片子也引进来啊，很老的一部片子，当时是也是法国那个让雷诺演的那个潜水的那个片子 啊，我知道那个片子。让雷诺的那个片子， 让雷诺的那个 自由式潜水 啊，自由式潜水海洋的那个片子，很早很早的，非常知名的得奖的片子啊。 对， 那里面大家有没有一个镜头？很早的时候，在法国的自由式潜水的世界锦标赛，应该是七几年的事儿的时候，日本队就已经有参加了。当时日本就已经参加了，然后有一个镜头是日本的啊出来，然后没过50米抬上来了，呵呵，就是不行了，有这么一镜头。但镜头当然在电影里面，好像我倒是觉得那说明为什么这么演，一定是有日本队参加了他才这么演。 对， 如果没有这个，他不会说我为什么拿来一个日本队。 是的， 对， 对，没错。 所以在很多项目上，其实他都引领了，说明他当时的经济条件状况，国家发展 真的就是潜水这种，就是纯粹是有经济条件， 少钱， 对， 就是少钱， 对。 所以现在我们国家越来越有钱了，经济实际上这个经济情况啊，实力也越来越好了。 大家去买铅块吧，买配重铅块去吧。 所以我们就，这个在体育上这两年也是大幅度的前进哈。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冬季奥林匹克的项目，听得懂的冬奥会。今天我们这节目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跳台滑雪啊，再次感谢优极的创始人曲怀，谢谢曲怀，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宋阳，也欢迎您呢在